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尼泊尔和几内亚分别于10号和15号举行了讨论会和讲演会。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秘书长赫尔米·哈迪迪14号发表了谈话。